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38集。三日后，陈泽明等到了那黑衣文士。这一次狱卒没有打开牢门，他觉得自己的忍耐也是有限的，不能放纵这个人在他当值的时候肆无忌惮一次又一次的探监，那点银子他收得战战兢兢。虽然许大人他得罪不起，但他还是以这种方式表示了自己的不满。好在黑衣文士也不是很在意，也可能其实在意但没表露，至少表面看上去他没有显出气愤之色。狱卒有点不好意思，觉得自己似乎过激了点，但他确实也不希望这个人来第三次，于是他还是不肯打开牢门。他是有理由的，这样安全。然后他离开了，体谅地给这两位旧友一个交谈的空间。他想这样下次跟许大人见面时也比较好打招呼。陈泽明和黑衣文士隔着牢门对视了片刻。 将军，可想好了？ 天牢重地，兵士众多，你们如何能带我出去呢？ 我们会拟个详细的计划，定然滴水不漏。 那我的父母家人呢？ 我们早料到将军放心不下家眷，这样吧，请将军写封书信，写得隐晦些，只说来人可以信任即可。我着人交给府上，叫他们收拾些贴身衣物，届时这边劫狱，那边便可以领他们出城，在城外自会有人接应。 京城社会如此森严，这次居然被你们派了这么多人进来。 王爷经营此事也不是一朝一夕了。 原来你们在京中多年了。 这些事情将来过去那边，王爷自然会与将军仔细讲过。 那好，请先生拿纸笔来，以便我写信叮嘱家人。 黑衣文士本来心中微微生疑，见陈泽明这么一说，却又松了口气。只要那信一写，这事儿便是一锤定音，陈泽明想回也难了。他到门外借了纸笔进来，递给陈泽明。陈泽明却不接，面上现了迟疑之色。 君不贤，臣又何必于众？天下人若听闻此事，定然不会夸将军忠心赤诚，只会笑将军身为七尺男儿却如此软弱可欺呀。 陈泽明听了这话，眼中露出痛苦的神情，吃怔了片刻，缓缓伸手来接。黑衣文士松了口气，正要微笑，却见陈泽明手指与指尖交错而过，顿觉不对，待要撤身，那只手看似缓慢，却出手如风，早抓住了他的手腕，如铁箍般死死扣着他不放，拽得他身疼。黑衣文士大惊失色，急忙挣扎，倒被陈泽明用力将他扯了过去，整条臂膀生生卡在木栅栏之间，再也动弹不得，顿时面色惨白。纸笔这时方才落地，墨汁翻腾而起，泼在两人靴上。黑衣文士面如死灰，任陈泽明将自己的双手反复。 陈将军放着大好的前途不要，只乐意在这荒地手下任他糟践，甘为玩物，这志向倒是谁都不曾想过，果然是人间伪丈夫啊。王爷呀王爷，你这次却是看走眼了。 陈某宁为玩物不为国贼。 黑衣文士正嘲讽讥笑不休，他原本擅长此道，见此番了无声望，更加的毫无顾忌，所言字句渐渐污秽不堪，难以入耳。听了这话突然被镇住，半晌未能言语。 那话语中有种难以言续的痛楚和凛然铺天盖地迎面而来，细细嚼来让人心惊。身后陈泽明也沉默着，再没有动静。听闻天牢中抓住了匈奴奸细，人人都惊。正在大理寺慌忙追查时，皇帝突然传唤陈泽明进宫答话。杨如钦亲自来提陈泽明，面上忍不住带了些许笑容。 恭喜将军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。 在下有件事想求杨大人帮忙。 杨如钦怔了怔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目光让他无法拒绝。皇帝听到门外太监尖利的声音宣着陈泽明觐见时，心中竟然稍微轻松了起来。陈泽明入狱后，他多少有些懊恼。对于陈泽明，皇帝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想法。这个人他最初是很厌恶的，那张脸和记忆中最讨厌的女人那样相似，相似到第一眼看见时他有种莫名的恐慌，这难道是从阴间追来的报应？而杨良知晓后对这个人似有似无的保护更让皇帝恼恨不已。这种厌恶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散去，哪怕这个人恭顺的让人吃惊。但后来他在战场上崭露头角，原来真如杨良所言，这人是个难得的将才，皇帝这才不得不收敛了些。再意气用事，到底不能拿自己的天下开玩笑，哪怕只是做个姿态，自己也不能让天下人寒心，让文人编排说自己是个不爱惜人才的君主。再后来两人相处渐多，他总算是克服了那张脸带给他的冲击，但实在是不大喜欢这人如温吞水一般的性子。无论被逼到了什么样的状况，这个人也只是默然忍受，惊涛骇浪都只藏在心底。若真是能忍便罢了，可偏偏又被他看出这个人心有不甘。果然他在心头冷笑，他实在不能相信那样的开头之后这个人还能有多真诚的忠心。人都是记仇的，哪里有被伤害了却不计较的？他从没见过。他狐疑地观察等待，就像猎人在打猎，耐心地等待从来不是坏事，收获往往出人意料。有时皇帝也会忍不住戏弄他一下，反正生活无趣。于是前线监军韩公公送来密信到手的那一刻，他既感觉到愤怒又有大笑的冲动。看吧，他果然忍不住了，天下哪里有受了伤却不反噬的？他也有种轻松感，自己的想法印证了人性多是如此。他几乎是立刻便发出了撤换三军主帅的旨意，然而冷静后再三思考，他还是否决了自己之前的判断。这是个迷局，太明显的迷局。设局的虽然是个高手，可他也不比那人差。他为自己的判断失误而感到恼怒，但他同时决定将计就计。陈泽明也许会受伤，这样的想法被他刻意忽略了，重要的是大局，哪怕牺牲的是自己也一样。人心不狠怎么做大事？而之后的攻变他一早便掌握了一切。陈贵人明知大逆不道却为太后传书，死罪。他早在心中做了审判，然而他提前警告了陈泽明，禁止他们两人的往来。他不希望陈泽明牵扯到这件复杂的事情中来，他甚至以兵败为名夺了他的兵权，将他降为都指挥副使。不知不觉中他开始相信陈泽明的忠诚，也许这个人确实不会背叛自己。他试图相信，但仍免不了怀疑。陈贵人是陈泽明的表妹，是他过去的恋人，这一层关系在这里皇帝不得不防。很多时候事情的成败也许就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，而他没有失败的机会。他从来临渊而立，一失足就死无葬身之地。而危机四伏处他一直都冷静而绝情，那是他求生的不二法门。然而天意弄人，那一夜值班的将领竟然就是陈泽明，看来他注定无法绕开这个劫。 皇帝苦笑之余，还是按计划动手了。陈泽明的愤恨在他的意料之中，但那种程度的爆发多少还是让皇帝惊诧了。说那个是字时，他自己也有些意气用事了。他本来可以解释，但他是万人之上的君王，谁有资格听他解释？哪怕是这个忠臣能将，那一箭射出去，他再也不肯回头。那一刻，自己是不是有些心慌？他努力回想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最后他放弃了。那又怎么样？自己为什么要拘泥这些小事呢？纵然心慌，那又如何？陈泽明踏入门槛时，皇帝皱了皱眉。陈泽明额上布满了伤痕，那原本是一张非常俊美的脸，一旦有瑕疵，总让观者不忍。陈泽明垂下头，也不抬眼，进了屋撩袍跪下，三呼万岁，一如从前做过的那样。皇帝微微不悦，但他还是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，他开始询问有关那黑衣文士的事，陈泽明也一一答过。如此对了几句，突然便冷了场。身边太监木雕一般站着，陈泽明也低头不动。皇帝突然有种错觉，难道这屋里只有自己一人是活物？他看着跪在桌前似乎是低眉顺眼的陈泽明，觉得自己的耐心开始渐渐丧失。这个人为什么总这样不识趣？他冷冷看着陈泽明，为那份隐藏着的顽固而激怒起来。这样的静默维持了近半炷香，直到门外说杨大人到，这死一般的沉默才终于被打破。杨如钦进来，见状便明了了几分，向前走了两步，对皇帝恭敬道： 恭喜陛下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